你是听的是不识不讲。 是的，又回到来。这样我们就继续回我们小茉莉，我们的节目主持不是我们的嘉宾呢就叫小茉莉，大家记得啦。那是的，喂，跟着我想问一下你咯，现在你是不是还做紧相关类似一些叫做黄色事业啊？是吧？ 黄色电话啫。 唔系啊，而家做嘅嘢完全同呢、這个事系冇关系嘅。 哦，即系好正常嘅、好 common 嘅一啲工作噶咯。 冇错，普通一个文职人员咁样咯。 哦，都唔系关于啲销售电话啊、调查啊、电话啊，类似嗰啲，即系靠把声搵食嗰啲都唔系嘅。 完全系。 哦，即系完全转咗行咯。 点解转行？ 系咯。 其实嗰时系因为暑假做兼职咁样做下，同埋因为始终系瞒住妈咪做咁啊，突然间冇留咗咁多钱，即系你都要俾我解释屋企人噶嘛，系咪先？ 嗯。 同埋我觉得呢一刻可能呢一行已经系转咗型啦。当我做嘅时候，其实已经开始越嚟越少人做。 咁你嗰阵时入行做咗几耐啊？记唔记得？ 做咗四个月， 四个月咋？即系你都系尾水噶咯，已经系。 系啊，冇错啊。 哦，咦，咁你初做嘅时候都搵到钱嘅？ 搵到钱 啊！ 我攞咗啲钱可以去外国玩咗三个月。 哇，你好开心啊！ 即系你嗰四个月搵嘅钱可以去外国玩三个月啊？ 系啊，冇错啊。然后再回嚟香港一个月，再去日本过一个圣诞节。 你90年代尾咧，250蚊一个钟系好多嘅，做个麦当劳先十二三蚊咁样嘅啫。 十五蚊 啊！ 跟住唔知道你做够一年就再加15.5咁样，即系咁嗰个年代嚟嘅，其实系。 我记得， 咁你真系入行入得迟咯，所以先至玩咗三个月啫。如果唔系你如果做到一年嘅话，咁你啊真系买咗层楼咯，屌、 啊、 真系。 系啊，其实而家谂翻起，其实应该都可以买咗层楼啊。 嗯，咁嗰时系你见到个行业没落，所以唔做啊？抑或系你做到咁上下稳够啦，跟住个行业继续有得做嘅，继续做有一段时间嘅，但系你去冇做啫。 我唔系因为要。准备考会考， 系啦，你嗰时话咩瞒住妈咪啊嘛，都系。 系啊，咁因为你细个啊嘛，咁同埋你冇可能突然之间咁多钱噶嘛，即系你要谂好多方法，快啲用晒啲钱去咯。 用晒啲钱去？ 系啊，因为我哋系俾现金噶。 哦。 系啊，我哋俾。 你可以入银行咁，唔一定要使用。 细个唔识啊。 细个唔识噶嘛，又喂突然之间有咁多钱，又唔使翻9.5万或者做。几个钟头麦当劳喎、 啊！哇，屌！以前90年代如此捞快嘅时候咁样样喎、 啊，你唔知噶？ 我真系迟咗出世 喎！唔系我都迟咗5年出世啦！我见到啲表哥嗰啲如此捞法系真系好夸张，真系好夸张！我真系 介唔介意？即系依家都过咗去啦，介唔介意讲下曾经最高峰？即系你嗰四个月曾经一个月系可以去到几多钱咧？搵到 40,000蚊。 40,000蚊， 其实好紧要，40,000蚊。 嗰阵时40,000， 好紧要。 好紧要、 啊！你系90年代中抑或尾段，抑或系点？尾段。 中啊。 中， 即系95、96，即系97前啦。 系啊。 咁我40,000嗰时唔系好紧要啫。 哦。 40,000，好多人谂紧10几万一个月嘅，炒几层楼嘅。 你唔讲炒嗰啲啦，普通打工仔。 普通打工仔20,000都应该有嘅。佢如果要咁样付出法，就40,000咧就 有咩付出啊？屌又唔使老人，又唔使 咁你货女仔嚟讲，拣同阿伯喺度同佢嗌都几恶啃嘅，大佬。你上次啊 Andrew 啊走去嗰个岸田嗰度都喺度讲埋啲咁嘅嘢啦，之后咪话俾我听抵扮晒嘢。人嘅要求系永远无止境咁样贪婪噶嘛？喺你继续。 咦？咁佢系？咩事你唔做系因为佢间公司定系咩形式而结业定系点样样？ 佢有问过我会唔会即系都转行做再深入少少嘅？ 例如咧， 咦个画面系哦 OK。 就譬如好似一啲点讲咧，即系会见到个客人 坐台。 是类似呢一类咯。 哦，我嗰阵时去过嗰啲卡拉 OK， 坐台四嚿水。 哦，即系叫你转坐台。 冇错啊， 做坐胎， 即系继续喺香港啲夜总会做咁样样系嘛？ 系啦，冇错， 都唔系夜总会，我嗰阵时去嗰啲卡拉 OK 仔 啊，系啊，唔算系夜总会啊， 因为、哦、即系类似 New Way 嗰啲咁样 啊，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哦，细个 New Way 我去嗰啲，哦，有啊，有坐到每日400嗰阵时， 咁叫你转，跟住你就唔想咁样样。 梗唔想啦，咁以前就係出聲嘅啫嘛，你而家坐台你要見樣喎，同埋可能會俾人摸㗎喎。 喂見喂但係見樣可能又再高錢多啲錢呢， 咁嗰時其實 夠曬就得㗎啦。 讀書我就係、是、會突然間你15蚊一個鐘頭麥當勞，我而家一個月有40000多-50000元用。咁其实够㗎喇，你可以。 标记都大学都唔读就出嚟创业啦。 嗰时真係细个唔识，即係冇諗咁多嘢㗎，即係觉得总之我出街同啲朋友有钱去玩，请佢哋去唱 K， 好开心㗎喇，已经够㗎喇。 哇嗰时搵到咁嘅钱你应该可以大把仔啦。 吓、啊、其实个冇諗仔唔仔，因为我做咗呢一行先更加睇得清楚一啲嘢囉。 就呢个就係想你带起嘅话题啦。 咦咁你又话冇话搵到钱又开始想拍下拖沟多啲仔咁样。咁跟住你又唔做嗰啲坐台。咁其实佢係转咗型，佢就都仍然继续有呢个行业，不过你又冇做嘅。 係啊，冇做㗎。 咁你玩完嗰3个月之后你又冇话哎我又洗晒啲钱，因为依家好多女出嚟，我哋出嚟捞嗰啲，即係接触过出嚟喂洗晒啲钱又出嚟返工啦，你又冇呢一样嘢喎。 冇啊，咁读书嘛。 但你食惯咗条水，你突然间大洗大惯晒，突然间要悭你得咩？ 你点样翻翻正常人生活啊？ 唔系就系、是、当系一个好似拍咗一套戏，你自己从来都冇做过你未做过一个女主角，咁俾你做过啦，咁好 OK 啦。 冇钱嗰刻有冇谂过？诶、哎，再继续同啲马佬倾下偈啊，又有钱啊？ 有曾经有一丝嘅念头嘅。 嗯，但系点解要打沉咗咧？ 点解打沉咗？系因为佢都叫我转型啦。 哦，即系嗰行已经冇得捞啦。 系啊，即系已经唔想再深入啲咯，即系已经系声都唔够啦。 其实而家仲冇。 我谂而家系兴裸聊噶嘛。 系咯，而家有啲类似嘅嘢，但系兴裸聊，要出埋 样。系啊系啊，我有成日都睇嗰啲嘢。 系啦， 嗰啲其实可以出样唔出样，喂，其实你都可以玩下嗰啲。 咁嗰啲啊，点讲咧？始终总觉得会有人认得到嘅。 你唔出样都得，因为我见好多咧，净系 show 嗰个身材咧，跟住就把声啦，咁完全唔见唔到样，嗰啲都好睇噶。同埋 有咩见样？我见到嗰啲都系 有啲唔使见样都得噶，跟住你就任你玩咯，你越多花本，越多花神玩具啊、成啊咁样样咯。 又真系冇咁样谂过喎，可能始终我嘅性格可以大胆讲。但系唔得大胆做咯。 喂，咁你嗰阵时候学三妹点样玩玩具咧？真系， 我细细个，即系我妈咪好严嘅，其实咁好奇心总有噶嘛。 吓、啊， 即系佢越系唔想俾我睇一啲类似色情嘅嘢，我就会想知道，咁就会偷偷地去睇。 你点样睇啊？嗰阵时又冇话上网咁发达。 系啊，嗰时咪就系好兴睇嗰啲咩？大大只嗰啲碟咧，租碟咧，佢租以前有租碟噶嘛？ 租碟啊！ 咁 租碟你都有地方睇嘅。 我屋企本身有嗰啲 DVD 机嘅。 唔，嗰阵时买 DVD 系 CD 噶嘛 ？CD 机我唔记得咗系咩机啊 ？LCD 啊，系 LCD。咁有时妈咪可能要去亲即系拜年啊，或者去亲戚屋企咁，就会即刻开嚟睇啊，或者漏嘢偷偷地教钟起身睇碟咁样咯。 哇！你有咁中意睇呢啲嘢？ 唔系，系因为系因为妈咪嘅，即系佢唔肯。 即系你天晒食呢行饭啦， 或者可以咁讲。 压力越大，反抗越大。简单啲讲， 啱啦。 佢阿妈管得佢严，佢就特别要放荡俾你睇。我睇下你有几。 唔系，我想好奇究竟有咩嘢唔可以俾我睇，唔可以大家 share 一家人睇先。 你嗰时十几多岁啊？ 我嗰時16歲。 16歲就係 啊。 喂，我諗咩 interview 嗰條撚樣一定係話 sell 你咧，學生會啊，你掂啊，你天生食呢行飯啦。嗱，你做幾多個月，跟住咧嗱層樓幾多錢咧，你肯定發啊。 嗰時佢都冇諗過要發，亦都冇諗過要同買層樓。 sell 啲學生會係咁樣樣。 佢淨係諗你同你啲 friend 咧好威啊，出街又可以請佢食嘢啊，跟住啲好多 friend 喺朋友啊，全部簇擁住你，叫你做大家姐。我諗佢係咁樣 sell 真。系嘛？ 有冇去 interview 揾？有冇 sell？ 系咪好好 唔系？其实 sell 嘅时候就话，其实咧，你只要嗲啲咁样嗌下，咁样咁就有钱收噶啦，咁样咯。 嗲啲要咪嗌下？ 系嗌下，纯粹同人倾下偈，你当倾电话啫嘛。你平时有冇同啲 friend 倾电话？有帮助？ 你呢啲咁嘅咁好听嘅嗌声，有冇帮助你第日沟仔嘅嘅帮助到咧？ 有冇帮助？ 应该有啩， 会有，因为一开始中意你把声先咯。 唔系咁，你嗌得舒，嗌得好，够嗲，够娇，够咸湿嘅话， 会嘅， 都好 enjoy 嘅，好 enjoy 嘅， 都 会嘅。 我都觉得系啊， 即系即刻加20分先啦， 系嘛？即系觉得， 喂，你好掂喎，会咁样咯。但通常你一齐嘅时候，即系你都觉得佢赞你，乜都赞你噶啦。 你应该话俾佢听，我好掂，但你唔掂咯。 有时都系嘅。 嗱，喂，我哋嗰个群组啊，都大把人咧，都好中意赞你噶啦，好好劲啊！你咁叻嘅，咁啊， 有啲咁嘅嘢咩？ 啊，啲女仔，如果喂你可唔可以试下讲下，用嗰把好听嘅嗰把声试下赞下，喂，好劲啊！咁样嗰啲点样样？ 好想再嚟啊！咁嗰啲。 你好正啊！我觉得我之前试过咁多个都冇你咁正啊！ 打晒冷震啊！ 哇，震震！ 哇，出边嗰啲哇，成个玻璃开始黐冧冧。 唔好乱嚟啊！你只手做乜嘢？ 哎呀，讲翻正经嘢先。 讲翻正经嘢先啦。 你个节目啊，咁样仲有几多分钟啊？仲有几多分钟啊？哦， 喂，咁啊，攞阿小妹，你攞聊，你真系唔谂啊？ 系啊，喂，依家好兴啊，攞聊真系。 啱，系好兴啊，但系始终人大咗咧，你会有啲即系对自己 有啲要求。 系啊， 就唔想再咁样啦。 系啊， 唔系啊，反而人大咗，应该性需要更加高嘅女人，跟住就更加易做去爱，我觉得。 咁样人大咗系有性需要啫，咁但系问题系你唔可以对每一个人都感兴趣噶嘛，你对住自己中意嗰个先起。 咁啊真系解决唔到性需要喎，佢真系听把声嘅啫。 唔系，我可以讲少少，因为我真系都常睇嘅嗰啲咧，其实咧嗰个玩法咧，佢你做一次，然之后咧佢可以俾你录影噶。跟住咧，你錄影咗之後咧，其實你可以不斷咧一進入嗰個收費模式嘅時候，跟住你又 pay back， 跟住你就喺後面可以做自己嘢噶。跟住你就繼續播錄影，跟住人哋繼續自己打飛機咧，唔使次次都做啊。即係 咁嘅咩？ 係啊，有得 係咁啱錢嘅咩？ 係啊，係咁樣樣啊，你唔知咧。不過我唔講，我點解知啊？跟住 點解唔講啊？ 係啊，唔使次次都做噶。跟住你可能不過咧，當然啦，你梗係唔可以一條條成交入用啦。可能你一日咧就譬如你今日咧就著呢件衫，跟住咧你每次咧，你每次每一段進入嗰模式咧，都係譬如10-20分鐘到嘅啫嘛，係嘛？跟住可能就你就錄一段，跟住咧就間唔中就播 playback。跟住又出翻嚟，繼續又普通傾偈，跟住又呃下人哋，喂，token 啊，外國叫 token 啊，嗰啲咁樣樣啦。跟住如果大陸啊、香港啊，就譬如咩送花花啊，即係你傾偈啊，送花花咁樣樣，就點樣樣叫你不如露下條溝啊咁樣樣，就不如喂你送幾多花或者剩啊，跟住就露下條溝啊，露下底褲啊，露下乜嘢？ 睇過㗎啦， 係啊，呢類似呢啲。其实好易做啊，主要系进入咗收费模式之后咧，你可能咧就做一两段，跟住咧储多啲片之后就可以播 playback， 好简单嘅啫。 系咩？都我有时间去了解一下 先。你应该仲有嗰啲 contact 嘅嗰啲窿路嘅，你应该仲有。 真系冇喎，但系可以考虑下，如果可以咁轻易咁样。 反正系啦，你个样咁 baby face， 我完全睇唔出你话咩90年代中做173喎。 即 即我可以 send 俾你睇下嗰啲，我有嗰啲。不過大陸多，大陸多。香港我真係冇睇，因為香港我真係少人做呢啲啦。港女應該我諗就大陸十幾億。 可能港女比較直接啲嘅，港女就少呢啲嘅，係咪啊？我唔知啊。 港女，我心諗啦，港女唔使做 webcam 出嚟收兵啊，都大把水啦。即係你以前就係齋聽電話，應該都收到唔少兵啦，有冇啊？ 會啊，會有人會送嘢俾你啊，寄嘢俾你噶。 啊，你俾個地址佢，喂你寄幾多錢過嚟，我再考慮一下啦。 禮物咯，以前都會貪心啲小禮物噶嘛。 哦，跟住你真係俾個地址佢寄曬啊？ 嗯，嗰時好聰明噶啦，已經會去郵局度自己開個郵箱咧。 咁樣。 咁咪寄去郵箱咯，唔會知道真正嘅地址噶。 啲咁嘅嘢， 有郵箱， 咁有啲人系无家可归嘛？ 但系佢会 buy 你咩？屌你真系玩嘢咩？俾个邮箱我寄即系点啊？ 唔系噶，咁 佢就系想知你地址啊嘛。 咁所以咪要吊住条人咯，成日都想好啊！你下次你再寄啲咩俾我咯？咁我就 专家嚟嘅，你咁识吊人嘅？ 唔系咯。 喂，你可唔可以吊住我哋啲观众嘅人啊？ 啊，OK 啊。 即係仲有你之前講嗰啲咧，咩有好多 training 啊，成啊，係嘛？有冇教你啲招數係嘛？ 有 啊， 都有 嘅，梗係有 training 啦。喂，基本嘢點都有。 即係嗰啲 training 係上幾耐啊？求其講幾句咁樣你自己 get 啦，係嘛？ 上咗堂九至五之後，俾啲 AV 片你睇。 哇！九至五嘅 training 係啊， 都好嚴。 一日定兩日啊？ 一日啫。 一日。 会教你点样同，其实主要系教你点样同人哋倾偈，撩人哋倾偈。 个教你嗰个系男定女啊？ 男，有男有女，一男一女咁样咯。 哦， 即系会教你啲技巧上。 啲客打嚟，你唔出嚟，我自杀俾你睇嘅，有冇试过？ 冇啊，但系会试过听到啲好心，即系你 feel 到佢好心急咯。一嚟就我要出啦，咁识咁样咯。 咁佢要出，咁你要做啲咩咧？ 我擘大个口咯。 跟住话唔好住啊！我仲有好多招式都未做，咁你就 咁 快完啦？ 咁佢会点啊？ 跟住佢就会忍住说啊好，咁你有啲咩想讲，快啲话俾我听啦，即系类似咁样咯。 其实而家上深圳嗰啲按摩场沟啲正骨妹嗰啲傻仔，咪又系佢嗰啲客嚟嘅，又系嗰啲 friend 嚟嘅。 我谂到，喂，会唔会有啲咧？我想自杀啊！咁你可以点帮我啊？有冇啊？ 冇啊！趁系试嗰啲，我而家真系好硬啊！咁点啊？咁样 嗱，好啦，想知道阿小小咩唔记得 小茉莉啊？ 小茉莉 系。 最深刻、最入肉嘅體驗，或者佢個人啊，我下集咧，我 講真呢啲真係可以開一集。 我就問佢，喂，其實你鹹唔鹹濕㗎？你需唔需要啊？嗰啲嘢啦，一陣佢會答嘅可能嚇。咁啊，喂，大家留意下一節喎。 係啊。 小茉莉有冇嘢講啊？ 有啊，想知道我更加多嘅故事，繼續收聽，唔識唔講。